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侏罗纪系列新篇章科幻冒险电影侏罗纪世界2将于6月15号在全国公映。影片除了比前作更刺激的冒险故事，还升级了更震撼的视觉画面。它将是继侏罗纪公园之后使用最多机械恐龙模型与 CG 技术相结合的电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逼真效果。由黄建新监制，冯巩、崔俊杰执导，冯巩、毛俊杰、刘昊然、牛莉、贾玲、张小斐、岳云鹏等人主演的喜剧电影《幸福马上来》昨天发布海报和首支预告片，影片将于6月8号在全国上映。由李新云执导，王千源、袁姗姗、刘烨等人联袂主演，沈腾特别出演的喜剧电影《龙虾刑警》将于6月22号在全国公映。影片由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几位主角组成的不靠谱缉毒刑警小队，为了更隐蔽地监视毒贩而盘下隔壁的龙虾店，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搞笑故事。由朱延平执导，吴孟达、郝邵文等人出演的合家欢功夫喜剧《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确定将于7月13号在全国公映。作为1994版《新乌龙院》的延续，此次重回江湖的《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同样讲述了长眉师傅和几位弟子在乌龙院当中发生的一系列爆笑趣事。曾见证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网剧《爱情公寓》系列将在暑期推出电影版，曾小贤、胡一菲、吕子乔、张伟、唐悠悠、陈美嘉等人将悉数出现在电影《爱情公寓》当中。影片由电视剧的导演韦正、编剧汪远合作，将于8月10号上映。霍建起导演作品《如影随形》将于8月17号在全国上映。影片聚焦中国都市男女婚恋话题，讲述了小提琴家陆松与室内设计师文英在巴黎因一张唱片结缘并陷入热恋的故事。影片由陈晓、杜鹃、马苏、王佳等人主演。电影《李娜传》近日发布电影中扮演8岁小李娜和15岁李娜的两位小演员形象，影片预计将于本月开机。至于成年的李娜由谁扮演，李娜本人最终是否会出镜，剧组目前还处于一个高度保密的状态。再来关注一组旅游信息。第10届月季文化节从现在开始到6月15号举办，将包括世界花卉大观园、北京植物园、天坛、陶然亭等12大展区。北京平谷第29届鸭脊山传统文化庙会昨天开幕，本届庙会将持续18天。庙会期间，10万盏各色灯笼将依据山势沿着登山步道扮亮鸭脊山。即将于明年举办的北京世园会不仅有娇艳欲滴的花卉，还有颜值不输花儿的蔬菜。市农业局农技推广站昨天透露，为世园会百蔬园筛选的甘蓝类、甜菜类、根茎类等13大类400多个品种的特色蔬菜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对比，争抢世园会百蔬园的入场券。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北京时间的20: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首先呢，进入到今晚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在今天的演艺江湖当中呢，要告诉大家好消息啊，收听我们的节目将会有奖品赠送。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舞剧孔子提供的演出门票4张。该剧讲述了孔子周游列国的历史故事，他用华美的舞姿为大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孔子。5月29号到31号，孔子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倾情上演。 那参与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舞剧孔子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 好了，接下来演艺江湖呢再带给大家两条消息了。首先来关注一下绝密较量新书出版及影视作品发布会呢，昨天在北京举行了。绝密较量呢是著名的军旅作家陈实的又一部长篇军事解密作品，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遗落在罗布泊的一段神秘的故事，是中国空军和中国安全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次绝密较量。除了新书发布，绝密较量将采用电影电视剧套拍的方式为广大观众献上军事解密作品。著名军旅作家陈实介绍了这部作品创作的难度，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于历史解密题材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期待。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这本书的创作呀，是等于经历了10多年跟踪解密中国和美国的一次绝密较量，而且这段历史实际上是中国空军从初期一直到今天发展，中国空军走向了世界，中国空军已经强大起来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当初中国空军所付出的艰苦的一些牺牲。进入罗布泊茫茫的戈壁上寻找的时候呢，经历了千辛万苦，那么再找到当年的发射的那七勇士和他们交谈，这也是非常珍贵的。历史的解密啊，和把它编成影视剧啊，最怕的就是走样。那么现在抗日剧很多都是神剧雷剧，有些东西包括化妆啊服装啊都不是当年的情况，那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绝密较量这个作品，我会让军事方面的专家或者是我们空军的或者部队的一些影视团队进入，从改编创作拍摄都会更真实一些。当然我希望一些演员哪怕是明星一定要走进部队，要去生活，对部队的那种体验，我觉得他呢会拍出好的作品出来。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今天下午，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今年首部新戏儿童剧《鹬蚌鱼》召开了媒体见面会，宣布该剧将于5月26号在假日经典小剧场首演。该剧以鹬蚌相争的成语作为创作灵感，以人偶结合的肢体剧的方式展现一段中国式的寓言童话故事，通过表现争与不争的不同结局，帮助孩子理解和谐相处的美好。导演吴旭介绍，作为一部没有语言的肢体剧，它能走到那些少数民族地区，走到那些普通话没有那么普及的地区，让孩子们了解喜爱上传统文化，从而增强文化自信。 鱼虫，一个看似平凡的生物，却见证着一代代养鱼人的蜕变。根据刘一达的纪实文学集《人虫》改编的京味话剧《鱼虫》即将登陆北京人艺实验剧场。鱼虫到底是玩鱼的人，还是被鱼玩的人呢？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走进话剧《鱼虫》。好了，北京时间的20: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是的哈，那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聊聊一部京味的话剧。刚才我们片花当中也提到了，是著名作家刘一达老师曾经创作过的一部作品改编的。我们来聊到的就是话剧《鱼虫》。 嗯，那还是先来请出咱们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吧。 好嘞， 我们来请出导演孙哲，欢迎孙导。 嗯，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导演孙哲。 哎，我们再来请出编剧李小萌，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小萌，鱼虫的编剧。 嗯，是的。那么其实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这部作品呢是改编自这个京味作家刘一达老师的作品哈。那现在呢，正好呢我们也有机会哈，电话和刘老师取得了联系，现在刘老师就在线上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跟刘老师简单的来聊一聊，聊一聊这部作品哈。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有请出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上好啊！ 是是是，欢迎您，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您创作的那部小说《人虫》啊，已经是20年前的一部作品了哈。 嗯， 里边呢也写了很多的不同的人啊。那能不能也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这部作品呢？ 啊，这部作品啊是写自于上个世纪90年代啊90年代初。因为当时正好是改革开放之初吧，由于人们这个改革开放嘛， 嗯， 这个很多的出现了很多的新鲜的这个事物，包括这个我这个作品里边出现的那些啊，有做买卖的，有倒票的，倒这个啊各种各样的人吧，实际上那个人虫这个呢。应该说呢是我的一个发明 哦啊， 哎，这个词儿本身就是我发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此之前没有人说这个词儿啊，但是老北京呢有一个虫这个土话， 嗯， 什么叫虫呢，虫呢就是说白了吧就是行家里手， 对， 它是一个中性词，并没有贬义，实际上就是你在某一个行当里边待的时间长了，啊，你对这个里边的方方面面的事物都了解了，精于此道了，老北京人管这个呢，就是说这里边的它是这里边的虫，啊，是这个意思，并没有贬义啊，并没有贬义，所以呢，这个我呢就把它呢给就是等于说是拟人化了吧。就是给它命名叫人虫啊，包括咱们那个这部改编于人虫这个话剧呢，实际上它也是拟人化了， 对， 叫鱼虫。实际上鱼虫说的是人，不是真正说的是这个鱼虫啊。因为那个在北京人啊，有也确实是有鱼虫啊，就喂鱼的虫叫鱼虫， 对， 啊， 是 也有这个土话。但实际上呢，咱们这部戏呢。就是鱼虫这个呢，它实际上说的是人的故事啊，改革开放以后啊，形形色色的人， 啊三六九等他们在社会中啊所这个做的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事儿吧，啊，所以呢这叫人虫啊，也叫鱼虫啊。 嗯，是的。那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话剧呢叫《鱼虫》啊，其实讲述的呢是20年前的养鱼人的一些生活的状态和他所经历的一些故事。但是20年过后，其实现在我们身边也有养鱼人，那他们的生活的现状是不是和之前20年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刘老师， 是因为呢，咱们这个当时写这个鱼虫嘛。实际上呢也是经历了这个经历了这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呢这个从这个老从那个养鱼来讲呢，就老北京人就养鱼，当时老北京人主要是养的是龙井鱼啊，那么呢到了这个上个世纪60、70年代呢，北京人又开始养这个热带鱼，当时呢养热带鱼呢也是风靡一时，家家户户都养啊。那实际上就到了改90年代了，就东南亚的这些龙鱼又进来了，由这个银龙、金龙、红龙就开始。那么呢，这个龙鱼的引进，实际上呢就是咱们这个小说里边啊，这人虫这小说里边提到的这个鱼虫了。那么这个您刚才说了啊，就当时呢这个龙鱼的引进。使这个北京的这个鱼市上啊，这个出现了大的波澜啊，就是由这个一条这个银龙由上千块钱啊演变到上万。当时这里边呢也有这个炒作的因素啊，这个最值钱的是红龙啊，红龙下边呢那就是这个金龙，金龙完了是这个银龙啊。那么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东南亚认为这个龙鱼啊它有啊这个镇宅起到这个风水上的这个作用，能那个调风水，所以呢这个搞做买卖的人啊一般都喜欢养这个啊龙鱼，由此呢就是呢产生了啊这个养这个龙鱼热。那您刚才说了说这个经过20年以后又发生了变化没有，确实呢又发生了变化。一个呢就是当年养这个龙鱼的这帮人啊四分五裂了，有的呢改行了就不养了，有的呢还接着养啊，我认识当年几个玩龙的到现在依然还在养，但是呢他们呢已经那个心态跟过去不一样了，他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一个的玩龙的这个圈子，这个圈子呢他现在玩龙的这个咱就不说别的吧，就说这个红龙的价值依然也是在几十万以上也一条啊，但是这品种呢也发生了变化，这个玩鱼的人的这个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是的，那么经过了20年呢，其实很多里边的内容和故事都发生了变化。刚才刘老师也引出了今天我们要介绍这部话剧《鱼虫》。那这么着，我们就接下来请我们的导演和我们的编剧一起来具体来聊一聊，好吧？ 嗯， 好的，也谢谢刘老师。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 好，谢谢刘老师。 嗯，好，就刚才刘一达刘老师也介绍了一下，哎呦，这玩龙的人这么几十年下来还一直坚持着，真挺不容易的。 其实就是能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 哦。 他们这个洗练过程除了本身爱好以外，还有一个其实有执着的环节在。 嗯， 因为他们是就是像刘老师说，他有一个圈，这个圈里他本身爱鱼是一个最基本的环节，然后他的心本心不变，不把它当做一个炒作一个赚钱的方式，这就是很难一直坚持下来的。 对对， 嗯， 其实我小时候记得你知道吗，我们家里人我亲戚也有倒腾这个的。 嗯， 真的就是在90年代的那个时候，它是一波一波的， 对， 有倒腾鱼，当时有倒腾热带鱼的，买什么？因为还没有，他当时还没有去养龙，因为这个确实耗费太大了，你得买这个小鱼就得多少钱？他是养红绿灯啊，其他的一些鱼， 热带鱼 ，然后呢，这一风过了，就开始倒腾狗，买狗养狗，你知道吗？那时候都是养什么西施啊，就是养宫里的串什么的，这一。波又过去了，热潮过去了以后就倒邮票， 啊，就各种的邮票， 各种 小行章，反正各种倒。我们家里亲戚也是各种倒，反正我因为我是地地道道北京人，这些事儿还真是在我们家我都亲身经历过，也见证过他的起起落落。那时候其实为了就一个字儿钱， 对， 为了挣钱也挣着了啊。后来又都赔进去了， 嗯， 嗨， 这慢慢的轮回都是这么一个状况。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像磊哥他是有一个这样的就是环境哈， 啊， 但不知道就是两位为什么最开始说想去接触这样的一部话剧，是也有一些亲身经历呢，还是说突然间就是觉得这个题材比较适合表达自己的意愿呢？ 其实是这么回事，因为那个刘一达老师呢写那个人虫里边有好几个虫，刚才刘一达老师也说了，我们选鱼虫的最主要的一个环节是因为它是一个普适性的， 嗯， 它不像比方说像我们所说的什么防虫啊暴虫啊这种，它是有一个特定的人群。其实鱼虫本身就是说它的一个爱好，一个宠物的环节，现在这个社会里边都有，只是我们把鱼虫提出来提到一定高度，它不像那个暴虫啊或者是瓢虫啊，它只是在那一圈子很小的一个环节里边，所以它是有个普适性的环节的。而且再一个就是想写这一批人从20年前到现在，他们对审美，他们对价值观，他们对人性都是有成长和变化的，我们想把这个挖得更深刻一些。 嗯，编剧老师呢，就是作为一个这个女性编剧哈， 是 就是写这样的一个题材，或者说这个把这样的一个题材呢做成一部剧啊， 嗯， 这个当时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这个最开始因为是先拿到了那个人虫那个小说， 对， 也是像导演说的，就是我们在从中做了一个选择。因为其实我是没有养过鱼，其实， 嗯， 但是我平时是养猫， 啊， 对，然后导演是养狗。其实大家都会对宠物这个东西，它其实承载了你很多的情感，包括现在是陪伴啊，排解人的寂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鱼还是我们养的现在喜欢的狗和猫，其实都是一个差不多的情况，就是它是陪伴你的，但如果你在它身上耗费了太多的东西，现在有很多人为狗啊猫啊一掷千金这个样子，其实它就失去了它最开始一个简单的陪伴的意义，就变成了更多的像利益啊好面子呀虚荣啊攀比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就丢失了你最开始希望它在你的生活中起到的那个作用。 嗯，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啊，这部作品呢是刘一达老师20年前创作的一部作品了哈，那是人虫，人虫里边讲了好几种类人哈。 对， 那咱们选择了就是玩鱼人的这个故事哈。当咱们的小萌拿到小说的时候，您选择要改这个鱼虫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最大的困难是不熟悉对于这个东西 领域啊， 对这个领域是完全不熟，因为就是。以我的这个年纪的话，我觉得大家不知道，我 想 二十几岁，对，二十几岁，其实我是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我其实有点怕鱼，说实话， 啊， 对。是这样，所以其实在那个做这个话剧之前查了非常多的资料，也了解了一些，包括您刚才说的就是玩观赏鱼的这几个种类，比方它分为那个温带的那个淡水鱼、热带淡水鱼，还有热带海水鱼这样一个分类，包括龙鱼应该是属于那个淡水鱼，那个热带淡水鱼这样的一个分类，所以当时查了很多这样的资料。 嗯， 就是专业性还是有的。 对 对，因为其实当时选这个的时候，那一开始就是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我们会比较容易接触到，因为它是生活中最容易让我们接触到一个环节。 对， 但是你一旦踏入这个领域，你发现水特别深。因为什么？因为它首先一点，它对鱼的分类它分的详细，完全不是我们概念的时候，哦，就是玩鱼嘛，就是在水里游的。它从潜水，从那个什么热带、温带，从水的包括一个鱼缸的组成里边，上层鱼、中上层鱼、中层鱼、下层鱼，包括这种审美观都和原来是 不一样 的。原来的就是一个缸啊，养着就好了。现在是上层、中层、下层，现在还得配水草，然后配底下的装饰物， 沙子， 对，然后沙子还有什么粗沙、细沙，这都有影响。包括说，比方说里边甚至还有是养虾、养蟹的，是因为它是整个一个生态链的环节。 对， 一进去发现水好深，这咱们聊的还是最初步的，你还有很多里边的猫腻的环节。 那当然了 啊，对对对，那就是我们一进去觉得，哎呦， 了解的东西需要太多。 那是，这鱼这种哪儿来的呀？它好不好啊？ 对对。 包括你买那个鱼，你得有缸啊。 对。 你那缸你是什么材质的？ 对。 对吧？你这缸是里边是什么个配置？ 对。 反正哎呦，我去过这个鱼市场啊，就是在这个十里河那边，我不知道您去没去过。 去过去过。 有一个叫。鬼市的这么一个， 太对了， 你还真去过呀？ 我跟你说，这鬼市好多人不知道， 啊、 就是晚上买鱼，人觉得很奇怪， 便宜呀、啊。 对对对，当时大批量的买，但是现在那块不卖了， 不卖了， 对，换地儿，换高碑店那边了。 嗯嗯。嗯 哇，这门道也太深了， 特别深，你知道吗？ 就其实我们了解的最问一个最简单的环节，就是我们像做这个戏的时候，我们在跟演员沟通，就是关于最简单的环节，鱼胎生还是卵生，就是个大问题。 哦， 稳住了， 对， 难道不是卵生吗？ 还真不一定全是 哦， 里边的讲究特别多， 特别多哈。 对， 哎、 哦，所以你看，我就记得有一期做一个电影，然后我记得有一个人谈到《海底总动员》的时候，就是说他养海底的那些鱼，然后包括那个缸要怎么去模拟海洋环境啊，然后怎么去让这个鱼能在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当中不死啊，然后怎么去布置它整个这个鱼里面，就它。就像刚才您说的那种分层啊，我就已经觉得门道特别多了。 对，当然了。 嗯， 其实刘一达老师的那部小说《人虫》是纪实文学类的，所以他可能更多的是为大家来介绍这个行当、这个人群，他们都干嘛，有什么事儿。但是咱们要把它变成一部小说的剧本，并且搬上舞台，这里边的故事、人物的关系就要立体起来了。 对， 我觉得这也是很难的吧，小萌。 这个是这样，我是选取了刘一达老师里那个小说里面的几个比较有特点的人物。 人物啊、 对，然后把他的人物给拎出来，然后把他们就做成人物关系，重构了整个事件。 哦，就等于是借了他的这个壳，然后呢选取了他中间的一些人物，然后你重新添肉编了一个新的故事。 对，因为那个 是这意思吗？ 对，因为刘一达老师的那个小说是一个纪实性，它是更像是一个群像性的、但因为那个话剧它那个舞台的限制，你没有办法展现那么多的人物， 而且你必须要有舞台冲突啊，戏剧冲突，你才能够有张力吸引大家看完，又不是小说我们看过的这个啊，就像流水账一样的，并不是这样的，是吧？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要在舞台上呈现的话，比较困难是提炼出原来的人物以后怎么组织人物关系， 对 事件矛盾冲突， 嗯， 这是舞台上我们需要呈现出来的化解。 因 此就是编剧老师在这里边就提了三组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关系，可能也有一个就是整个是面对大众来说是一个比较普适性的环节。 就把原来如果我们说像一个线状的一个东西、给它得提炼成一个一个的这个圈状的东西，让它有这个激烈的冲突可以爆发出来， 可以这么说， 这样才好看。 对， 其实这也是个大工程。 那当然了， 对于一个不太喜欢鱼的姑娘，因为我特理解你，我爸就不太就特别喜欢鱼，然后我就看不出来那个鱼到底哪儿好看。 对， 因为我喜欢毛茸茸的东西， 猫猫狗狗一类的、 哎、你可以买只猫 猫狗狗兔子那种小可爱。就鱼呢，我倒不至于说那个怕它哈，但是每次我看到大家驻足鱼缸前然后10分钟20分钟不肯离开的时候，我就在想有什么好看的。 那是对鱼的真爱， 对，那是真爱， 对 啊、当然也不排除有的朋友呢是为了练眼神，你知道吗？ 有朋友是饿了是吗？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共同了解到的是话剧《鱼虫》是一部精文的作品。那么这部作品还有哪些点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下一节当中和您继续来聊。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 一会儿见。鱼虫，一个看似平凡的生物，却见证着一代代养鱼人的蜕变。根据刘一达的纪实文学集《人虫》改编的京味话剧《鱼虫》即将登陆北京人艺实验剧场。鱼虫到底是玩鱼的人还是被鱼玩的人呢？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走进话剧《鱼虫》。 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 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

怎么说呢，其实它是一个当今现在我们所说的京味话剧的一些环节，因为现在的北京人和我们那时候所说的北京人的生活环境接触都已经不一样了。 嗯， 就好像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现在说北京人他们说仗义， 对， 仗义，那个时候的仗义，70后那一批人是更早的北京人仗义，和现在的仗义理解可能还不太一样。 嗯， 就比方说那个时候的仗义更多的是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了你来做一些我能够所做的牺牲。但现在仗义呢，可能在某些程度上是为了朋友，甚至一些关于就是真正的道理，真正的黑白，可能都会少了一些。现在这种90后或者是00后头会有这些环节在里边。那么其实这些方面某些方面是一种老北京人的传承下来的东西，我们怎么继承和怎么认知这些环节在里边。其实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还是挺深刻的。你光说这一代人可能很难说，但是你要把两代人放在一块来对比，呈现的会非常清晰。 也是，我就记得我20年前来北京这边玩的时候。 啊，你这不才几岁吗？你都记事儿吗？ 哎呀，我就非常 是吧？ 这不才刚出生吗？我20多年前来北京的时候，我就记得那时候冬天特冷嘛，我在南方长大的，来了之后在大石烂附近就找不着地儿。后来就我爸妈就带着我一块去问路，就那时候北京人他会特别仗义的去给你带路， 对， 然后可能带路还得说一句，哟，您这带着孩子呢，您别瞎走啊，瞎溜达就会冻着。然后那时候印象就特深刻，就我觉得可能就是老北京的那种仗义在那个时候会体现出来。 对对对，还有我们再比方说做例，就是比方说那时候咱们说较真儿，那时候较真儿咱们感觉更多的是那种为了真情打破砂锅问到底，把这事一定要弄清楚。现在的较真儿就某些方面就有点贬义了，就是那种我到最后成了那种我死不承认， 对， 我就是 较劲， 对，我就钻牛角尖， 嗯， 就是这些环节都是慢慢的就是把老北京的一些东西就慢慢的变质了。这些东西其实在某些方面让人觉得挺遗憾的，所以我们是通过鱼虫这个载体把这些一部分一部分都呈现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人对鱼对生活对价值观的认知是不一样的，现在又是另外一种。 对，刚才咱们也提到、 嗯、 这是一部京味话剧，刚才其实孙导也提到了哈，这种怎么讲呢，老北京人的一种精神的传承啊，等等等等。哎，那特别想了解了解，其实最近几年这种京味的话剧或者是京味的一些影视剧作品也非常的多，对啊、都想体现京味，但是又不好拿捏这个度，对吧？ 对， 那我想问问咱们小萌，在这部剧当中怎么体现的京味二字呢？ 其实这样，京味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嘛，一个是语言，还有一个就是人物嘛，就是北京人的一些逻辑方式啊，包括做事情的方式，刚才导演说的像仗义啊，然后较真啊，包括好面啊之类的这些。其实在语言方面我是有一点不太擅长，因为我本身不是北京人，虽然在北京待了小十年，但是还是有些地方还是拿捏不准，特别是很多北京的土话，其实现在说的人已经很少 很少很少了， 对、 嗯、 所以很多不知道，包括我们创作过程中还有韩庚刘一达老师就发过微信就问过，就一些话怎么说 哦，拿捏不准的、请教一下。 对，比方说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养鱼的时候它不是那个龙鱼它那个颜色要变红，红龙的话颜色要变红、那个是颜色那个色那个字，然后当时刘达对、对，然后刘达老师就说所有的这个色这个字都要读谁，就 对对 发 谁 颜 色 对，这是就是不太擅长。然后关于人物就是人物性格这个方面，其实我们也是在创作之前提炼了很多的关于北京人的一些人物性格、比方说北京人经常是觉得自己是爷那种感觉， 对，大爷、 对， 这位爷怎么着了、怎么 做事可能就有一点慵懒嘛，那个词叫、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好面啊，然后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可能会跟人产生一些冲突，然后包括是很仗义，他会真的就是对你很好，但是他这种对你好是那个你面上可能看不出来， 对， 但是对 面上得损你， 对， 刀子嘴豆腐心， 对， 说的就是这事儿。 但是他下面其实是对人是非常就一片赤诚的这种， 而且北京人特别热情， 对， 对， 这点要写进去哦。你看我这自己还得， 哎，我这下半个月的饭你觉得要不要请了呢？ 那不应该你是吗？我是爷呀， 你 得请我呀。 你们不老北京这个比较热情吗？ 哦，那就天天卤煮吧，你只要能吃我就请。哦，就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哈。那演员选的都是北京的还是？ 剧中有两个演员是 北京的， 对的，北京人，所以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挺大的，因为语言方式啊，或者包括他的性格的表现方式啊，都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的环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节，因为现在的很多，说实话，很多京味话剧里边能够说是这么着一块创作的真的很难，就是你去认真的去揣摩这些环节，人物性格、语言方式呈现，甚至事件的表达方式，我觉得都是需要找这些环节的。 不容易。 对，所以这个说到这儿哈，咱们也插播一下，收听或者收看咱们节目是有奖品相送的。 对的。 本节目奖品呢是由舞剧孔子提供的演出票4张，该剧讲述了孔子周游列国的历史故事，他用华美的舞姿为大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孔子。5月29号到31号孔子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倾情上演。 没错，欢迎大家伙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哈，标注舞剧孔子，再加上您的关注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您呢快点行动吧。鱼虫，一个看似平凡的生物，却见证着一代代养鱼人的蜕变。根据刘一达的纪实文学集《人虫》改编的京味话剧《鱼虫》即将登陆北京人艺实验剧场。鱼虫到底是玩鱼的人，还是被鱼玩的人呢？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走进话剧《鱼虫》。好了，北京时间20: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来继续聊聊这部京味话剧《鱼虫》吧。 其实就是作为一个非北京人啊，想提个问题，就是这个鱼虫，据说这部剧最开始那名字是没那个儿化音的，是鱼虫，是吧？然后后来变成了鱼虫， 对， 所以这个之间就为什么是？会有一个这样的转变，还有就是说当时为什么想着说没有这个儿化音呢？ 最开始因为是鱼虫，这是我们按普通话来说是没有儿化音，儿化音是北京话嘛。而且鱼虫刚才连线的时候刘一达老师也说，其实是有这么一个生物的，它是指给鱼喂的那种小的虫子。 对 对 啊， 是鱼的食物， 花鸟鱼虫。 对对，是那个鱼吃的食物，后来加入了这个儿化音，刚才也说其实是将它拟人化了，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鱼虫其实是一群养鱼的人，但这个名字就很有玄机了，就本来是鱼的食物，但现在你变成了给鱼喂食物的人，所以这就存在着一个就是说到底养鱼的这些人是鱼虫，就是鱼吃的那个饲料，还是说你是喂鱼的人？可能人慢慢养鱼养的整个状态变了之后，可能你就不是你养鱼，而是鱼在养你。 那当然了，其实根儿就在这儿呢，这故事的缘起肯定也在这儿呢。 对 吧？ 对， 人是养鱼还是鱼养人？ 对 对， 因为其实看你是站在什么角度，比方说你是喜欢鱼，你是观赏，那么它就是我的一个爱好或者我的一个抒发情感的位置。OK， 那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养鱼方式。但你一旦钻进去了，掉进去了，那你养鱼的方式为了某种目的，比方说为了面儿，比方说为了钱，那你为了把这个鱼养好，你真的这么去玩鱼，就被鱼给玩了。 对， 对， 这就跟有时候养宠物似的，本来呢是想说养宠物陪伴一下， 对， 但很多朋友养宠物就走火入魔了，就变得就是完全是被他牵制，时间被他牵制，然后一年到头不敢出去旅游， 对， 然后不舍得把他送到宠物店去寄养，然后不舍得把他送到朋友家去寄养， 对 对， 然后每天就自己可能吃个盒饭，给宠物从国外代购各种吃的，说什么他们家的狗狗只能吃澳大利亚的狗粮之类的，对，所以我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人陷得到某种状态之后，他会产生一种非自我的那种状态，就是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一看，可能很多人会产生共鸣，是吗？ 对对对，因为你把你的宠物，不管是猫猫狗狗还是鱼，你把它放在什么样一个位置，你跟它在一起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需要清晰的。因为其实这个某些环节跟你的对于这个爱好，对于这个宠物的溺爱，你的目的是什么，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方说是要是为了钱，那么可能你就真的是沦丧了很多，就是比方说亲戚朋友，对吧？比方说你要是为了面儿， 那你怎么来做这个为了面试我去牺牲什么环节，它的本质就已经变化了很多。 嗯， 既然有了这种变化以后，你就会对发现你对身边的人的要求，对身边人的理解，对身边真正活在世上的家人的陪伴可能都丢掉了。 真是。 嗯， 其实咱们的这部话剧啊，里边有这个三条故事主线啊， 对， 围绕着师徒、恋人还有爷孙这三条线哈。 对 啊，那我们分别介绍一下吧，这几组人马好不好？ 可以。 是这样的，先是师徒，其实是我们这个戏里两个主要的北京人物的环节。对，是一个就是90年代那批养热带鱼的人，是师傅。他当时带着徒弟入门去学这个养鱼，学养鱼。后来慢慢师傅因为一些原因，身体原因，他放弃了养鱼，但是徒弟开始养起了鱼，然后养起了龙鱼。慢慢的开始开了一个他们现在叫水族专门店，其实就是卖鱼的那个。 对，现在这词儿都洋气了。 对。 然后开了这样一个店，但是他们师徒之间，其中其实是因为有一些之前的纠葛。所以两个人导致了反目为仇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鱼是他们两个反目为仇的一个引子。 导火索，这是一条线。 对，这是一条线。然后情侣的线是做了两条，一个是这个刚才那个徒弟和他一直跟着他打工的一个女店员的之间的一个故事。他们俩之前一起经历了很多，就实际这因为龙鱼一直是要去国外进，因为特别是金龙其实国内是没有繁殖的。 对， 他一直是去马来西亚去印尼这些地方进鱼，两个人吃了很多苦，然后彼此也见到了彼此对于鱼的这个东西的一个真正的热爱。但是后来慢慢的女孩发现男孩因为养龙鱼这个事情，整个人的最本真的东西改变掉了。开始为了钱，为了利益开始做很多骗人的事情。他慢慢就跟因为这个事情跟这个男的分道扬镳。另一对是一对年轻人，就一个九零年的男孩和一个女孩。对，他们是其实这条线还有一个是牵扯着祖孙那条线，就是你怎么表达对老一辈的人的那个情感。 因为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跟我们现在的大众也比较普遍，就是比方说我们认为我们的父母到底需要怎么样的陪伴，这个是某方面是可能你个人主观的，你会认为啊，那个母亲需要个陪伴，我给她送一束花，或者说母亲需要去玩，那么我带她去哪里去玩。其实母亲真正的需要什么，是你站在母亲的角度考虑，还是站在你认为你能满足母亲的角度考虑。 对， 也许母亲的考虑并不是说我需要你带我出去吃一顿饭，或者你带我出去旅游一下，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或者其实某某种程度上是在逃避，你明明知道母亲是需要什么的，但是你可能认为这样会让母亲过得更好，我认为这是母亲的需求，往往这时间一长了以后，母亲也习惯了，她丧失了自我。 对， 那么这个时候在某些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借助鱼来说的话，她把亲情已经变质了，已经改变了，成了一个说我逃避自己的方式，我用这种方式来给你，让你来陪伴。其实这个方面我觉得现实生活中挺多这种环节的， 是 主观意识强加给自己的亲人。 那咱们再来聊聊第三条线吧，爷孙这条线。 刚才就说的是 奶 奶 爷孙， 对， 是一个隔辈儿的这样的一个情感。 所以其实他们之间的情感都是由鱼产生的。 对， 就相当于鱼是这部剧的一个主线。 对， 然后它映射着或者说它牵连着各种人物之间的一种关系。 对，其实这个戏的呈现是一个段落式的，我们三组人物比较清晰的是一段是写一组人物，一段是写一组人物，但是里边有一些人物关系的纠葛在一块儿，是这么一个呈现方式。谈到我们刚才他所说的那个就是情侣之间的那个，就谈到了鱼我们所说的水深的环节了。就比方说我们说的那个金龙、银龙、红龙，大家听起来好像都差不多，只知道银龙很便宜，那金龙红龙贵，原因是什么？这是第一。第二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所说的刚才刘一达老说的有几十万， 对呀、 还有 上百万的 一条红龙。 对，所以这个分的细致起来特别可怕。 天呀， 就是包括你金龙红龙里边它是什么种什么血统，而且这个里边就是很多猫腻的话，就比如说你小时候你看那个红龙大概18到20公分的时候，你觉得很好的种的时候，有的是为小时候喂的荷尔蒙。 哎呦， 银龙就会在吃完蛋一个月左右以后就会发现通红。 那时候你可能买回去的时候就觉得很值， 很漂亮。 对，但是你发现过一两个月以后就全褪色了。那这个价值就是当时卖时候就是翻几倍几十倍的卖，这些环节。而且现在就是说出来都可能有点不太相信，鱼现在作假的水平已经到了美容的环节 啊， 给鱼做整容，这是真事儿。 这怎么整啊？ 对，就是因为这个， 其实很简单。 你比如说你买的西瓜，咱们知道往里打一针是吧，就红瓤了。 它就是跟人整容是一样，就拍晕，然后做手术，外科手术来整容。 我的天呀！ 什么削下巴呀，然后眼睛提拉呀， 这是真事儿。 天啊， 这是真事儿。 我就知道狗有剪毛的，就有一些狗狗小的时候为了让它成为某一种品种，然后会把它修理成那样的一个样子，结果长着长着，哎，我这不是迷你什么什么犬吗？怎么长这么老大？ 长脸骨了。 对对对，因为其实里边讲究很多，像我们说的金龙过背啊这种东西，你是在成鱼时候才能看出来，小时候你并看不出来。所以它的方式就是现在玩花活的很多，有小的时候拿灯来照的，红灯白灯照的，这是最简单的。吃我们所说吃荷尔蒙的，还有所以说那个鱼啊，它品相好，嘴巴眼睛虚都有讲究。为了提升那一点，就是很残忍的把鱼的眼睛做了往上做提拉。 哎呀， 现在真的有，而且我们一开始觉得完全不可信 啊。 现在是马来西亚那边吧？ 对，因为他是说做一次整容可能，比方说6000美元，但是你这个龙鱼的价格就是翻倍，就几十万上百万， 那个时候600-600美元， 600-600美元 做一次，但是你整个你也做出来，只要是别人看不出来，翻倍翻得很高， 对， 很多倍，几十倍的往上翻，可能是， 对对， 我天哪， 这里边的猫腻太多了， 所以就是我们进入以后，我们觉得水太深，要不懂。真的不敢碰， 对 对，而且你看的是银龙的价格，现在的价格大概小鱼苗的话大概几百块钱吧，但是如果是你不懂，人家把它变成红龙卖了，这就翻了好几倍，然后再拿灯一照，觉得品种好了，那以后就是不得了的， 那这些细节都在你们的剧当中会有体现是吗？ 会涉及到一些，但是不能涉及到太多， 哦， 对对对，会有些体现。我觉得其实真的是玩鱼的人会懂这个圈里的一些环节。 那当然了， 对对对对对。 哎，那你们有涉及到，比如说像刘一达老师刚才提到的，20年过后了，但是这个圈还在，但是可能里边的一些人的想法，一些规则，游戏的规则全变了，你们这个剧当中有体现这个部分的内容吗？ 其实就是我们涉及到了一些，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师徒情， 师徒情， 师徒原来是玩普通热带鱼的，所以他20年后想回归的时候，首先一点处就是关于玩金龙银龙的环节，因为那个讲究真的是太多了。它和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说就是普通养条鱼回来，讲究比方说缸的多大，比方说它还不像我们说的，就是金龙小的时候，银龙小这么一点小，我用小缸养还不行，因为它倒缸就容易死。 对， 然后温度28-32度，高低银龙还好办，它皮实；金龙、红龙这个温度高低一度都会死。然后它还不像别的普通的热带鱼的话，就是你要是有点什么病啊，你给它吃点消炎药，这个龙鱼吃这些药还有反应，所以讲究特别多，因此师傅也是在这上面栽了跟头。对， 是，就跟我说我们家亲戚似的，倒腾热带鱼，倒腾邮票，倒腾狗，都栽了跟头。先是赚钱，哎呦不错，哎，这事儿能进去投啊，管姥姥要钱，结果就又败了都。 对，所以其实利益驱使这个环节很可怕。 对， 就是你把它放在一个什么度，去怎么去掌握这个最重要的环节。 哎呀，说的我都完全想不到，因为我从听到说为了给狗狗卖个好价钱，给狗狗什么剪毛啊，然后修各种地方啊，然后什么让它长不大呀之类的，我就已经觉得还挺触目惊心了。然后现在已经到了为了利益，然后可以去给一条鱼去整容这样的一个地步。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已经完全违背了市场的原则。 对，它已经把利益驱使到整个的人性变质了。 就是因为很多东西啊，你是养宠物也好，或者说任何方面的交易也好，其实它主要是一个市场规则嘛。 哎， 比如说明码实价、公开透明，这东西品相好，我卖的贵，其实这无可厚非。 对， 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值多少钱或怎么样， 只要是真实的。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已经变成了一种虚伪的东西在里面哈，这还挺触目惊心的。 那孙导对于咱们剧中的一些演员在表演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呢？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自然，因为首先呢，他得，因为我们去 找的这批演员跟他们沟通之前的选择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他们对于那个特别是那老马哈，原来养过鱼的， 对， 然后他两位跟我们来聊这些环节的时候，对我们演员的影响挺大，因为那个时候的养鱼的规则和现在的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他们在表演当中说要体验这些环节挺不容易，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环节是胎生卵生大家争，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包括龙鱼，龙鱼到底怎么生，为什么金龙那么贵，金龙就是在我们所说的银龙，现在国内有时候比方在鱼缸里去养的红龙，几乎在国内里边没有鱼缸能够配种成功的红龙、那么金龙在国外里边都不是在缸内能够配种成功，它在野生的情况下才能，而且它生完了以后就是如果遇到危险，那个爸爸是要把小龙含在嘴巴里的，让他逃避危险，有时候含不了那么多，母龙也会去含，但是母龙有个问题就是含了大概 几个小时就会把卵吃掉， 把它吃掉， 哎呀， 所以就是这现在在争执关于是红龙和金龙的价格的问题，它是不一定，红龙也是讲究很多血统，包括就讲它的是什么怎么怎什么种 颜色， 颜色的深浅这些环节，包括金龙，我们说金龙过背七彩金龙这些环节就特别多， 哇， 我觉得大家去看剧吧，看戏吧， 好， 看鱼虫吧，看完了以后我估计大家伙儿就都明白了、是不是， 对 对, 对， 而且里边猫腻儿也都理解了、而且关键是这二十年的变迁，这个圈子的变化、我们会了解这一特定人群他们的生活以及背后的故事， 对、欢迎大家来剧场看戏、北京人艺22号到28号， 北京人艺实验剧场， 对对对对对对对， 每天演几场啊？ 现在这第一轮现是这八场， 5月22号哈， 对， 然后这个每天晚上7:30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 对，欢迎大家来看， 也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哈，那么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部京味儿的话剧《鱼虫》。好了，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呗、我是一只鱼， 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只有真心而已，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ichael。